起相同，又把香粉他二人分手太急，为得细谈论约会了寒阳相会再等来春。 么好几根啊。啊啊，伯牙一见琴弦均断，心中暗说不好，莫非贤弟恐有不测，吩咐童儿将琴收起，各自安歇去吧。正在思想，面前来了一位老者，伯牙上前叩尊老丈，借问一人钟思齐，老丈可曾知晓？老丈闻听两眼垂泪，说尊官莫非是于大人，子齐乃是小老儿之子，不想他前情故去了。伯牙闻听口尊伯父，不知我贤弟目在何处，请伯父指引。老丈闻听头前眼怒，不多时来到了坟前，伯牙吩咐对土焚香朝墓祭去世的